各位群友大家好啊，我这个确实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来讲座，不瞒你们说，我这个拒绝了很多个群邀请，主要是我觉得我不太习惯于这种60秒60秒的讲了，我觉得对思路上可能会有些妨害或者障碍，所以呢，就没有讲过。这次讲，第一次讲，我也讲不好。讲不好呢，大家就原谅。这个大家希望我谈谈高华。这个珊珊也给我出了一些题目，包括一些谈的一些东西，就是要谈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该谈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第一呢，我觉得高华太熟了。第二呢，是因为他太高大了。第三呢，因为他高大，他的学问啊，我也不能充分的理解，所以呢，我再想一想，我应该谈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高华他为什么会那么高？高华他为什么那么高？我觉得他是有一本书的高度，这本书的高度我们都知道，叫红太阳从这里升起。其实它的高度到红太阳这本书当中，它是达到一个顶点了，对他来说。但是一个人的高度，他不是说是一下子就高了那么高。我读到他那本书以后，我后来去找他以前发表的文章，我才知道其实这个高度啊，是他逐渐的一步一步，或一步一个台阶打到这个高度的。那么这个高度，这个台阶是怎么来的呢？那么我自己啊，试着来梳理一下，看看这个到位不到位，大家一块来议论一下。我们知道高华他是从80年代上大学，那么上大学去以后呢，他选择的这个专业就叫现代史。现代史这个专业啊，在80年代是一个敏感的专业，在现代，在当下也更是一个敏感的专业。为什么敏感？因为现代史包括当代史，它涉及到的关系比较复杂。比方说高华最早搞的是这个民国史。什么叫民国史？那么大致是指这个国民党的历史，这属于现代史的一个范畴。那么国民党的历史呢，它不是单独的国民党的历史，它涉及到的是国共两党的历史。我们知道这个国民党成立以后，共产党也接着成立了。那么国共两党这两个党啊，虽然以后来打得不可开交，但是从根上来讲，这两党啊基本上还是秉承的是一个建党宗旨，因为都来自于我们北方的苏联。因为苏联的他的一些所谓的政治图谱吧，那么是孕育了国民党，也孕育了共产党。所以国共两党他的政治理念从开始建党的时候大致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点你看看这个高华的书，或者看一看杨辉松的书，或者你对这段历史基本上大致有了解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我也不用讲，我只是讲到一点，就是说研究国民党的历史实际上研究的不是国民党历史，他是研究的是国共两党的历史。那么高华一开始他把这个他的着眼点在民国史，就国民党的历史上。那么研究国民党的历史，我们知道那他的落脚点，就当年，以当年落脚点来讲，应该49年以前这段历史。所以高华他在他的学术上第一个阶段来讲，他基本上是在研究这个民国史，所以他写了不少有关于这个民国史的一些文章。那这些文章 也涉及到共产党的历史，我刚才说了。那么他这个民国史他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实际上他本来在一个民国史的研究室里工作，但是他后来呢，他想分出来，他不想再研究民国史了，他想研究中共的历史。我刚才说了，民国史和中共历史它是交叉在一起的，但是它毕竟有一个侧重点，比方研究民国史吧，你的侧重点在国民党这边，那么你研究中共历史呢，你是在侧重在中共这边。所以呢，高华他研究了一段民国史以后，他提出来他想做一段做这个中共历史的研究，或者现代史的研究，就是中共现代史的研究。那么这样呢，他就跟这个系里同事提出这么一个想法，说我想自己这么研究。当时我记得他跟我说，他说当时这个系里的一个什么主任吧，还是什么之类，还是研究室主任，我这个记不清楚了。他说这个，说那你研究这个也好啊，再给你配个研究室，然后给你配几个班的，那么这样呢，就是你可以做研究。高华说好好好，但实际上高华只是答应而已，他并没有这个再提所谓配什么班的问题。那么后来人们知道他是自己想单干了。高华这种单干的举动在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什么不理解？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历史哪个地方最集中，那就高华所在的南京。我们知道高华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嘛，他所在的南京，我们知道总统府都在那儿，而且是南京是国民党这个首都，所以在南京这个地方研究这个国民党的历史是有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料优势，或者历史参照物的优势。在南京的地方，那反过来说，在南京这个地方研究这个中共的历史，他就赶不上北京。这个我就不用再分析了，也不是说中共把首都定都在北京是他优势，这是固然是一方面，仅仅一个小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所有的档案材料，包括这个经历过中共历史重大事件的人物，大致都在北京。所以在北京研究现代中共现代历史或中共现当代历史，那是显然有很大的优势。那么高华他为什么他要这个在南京丢掉这个特别好的优势而去研究中共的历史？这个事儿我在香港的时候，我跟高华在一起，我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个要那么做？高华一开始并没有回答，后来他说其实解开这个现代历史的钥匙，尤其是国共两党历史的钥匙，其实你必须把中共的历史逻辑捋顺了以后，你才能把这两党的东西搞清楚。所以他的点也就转到了这个中共历史、中共现当代史的研究。那么他这个举动当然在南京他的同事当中确实有很多不解，但是高华呢，他就从此以后转到中共现当代历史的研究了。我刚才讲了，我说这个现当代历史啊，其实是要说起来是一个研究现当代历史是一个比较高位的职业。因为他这高位职业在哪里，就是说现当代历史在80年代研究现代历史，现代历史的人和事儿，包括现代历史的发展逻辑，那么基本上你会碰到好多人，还有好多人在历史事件当中的作为。那么这些人的作为在历史上，他的历史上作为跟历史学家眼中的他的作为往往是有所区别的。为什么有所区别？因为人一个人吧，他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他是当时书写的，可以说他在书写这段历史他可能没有别的选择，或者他在这个历史局限性当中他的表现有可能带着很大的局促，就历史的局限性给他带着很大的局促感，那么一些人的表现并不是那么完美，这实际上 这样的一件一个这样的事情。那么还有呢，大到这个比方要做出一个中共中央做出个文件，做出一项决策，或者号召全国的号令。那么在当时发出这个号令的历史环境下，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你的研究领域，放在一个这一阶段的整个历史当中来看的话，也许它并不那么，也许并不那么切合当时的实际。所以呢，你作为研究者，如果你要说是来秉笔直书来研究这段历史，或者你把这段历史放在这个你所眼中所看到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研究的话，那么你得出的结论，甚至你对某件事情的评述，往往会涉及到这些人，而这些人都活着。一活着，很多事情就难办。我们知道这个党史上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又研究某个人的事情，那么有很多学者啊，有时候我说叫伤痕累累。比方说像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学者叫汤宝林，他是这大半辈子在研究陈独秀。我们知道陈独秀是咱们这个当年的中共建党的一个重要的推手，而且当过中共的总书记，但是历史上我们把他作为一个路线斗争当中的，就是咱们所谓的11次路线斗争或10次路线斗争吧，把它作为一次这个斗争的对象了。那么这一作为斗争对象以后，你怎么看待这个人？那实际上充满了很多的禁忌。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就是现在在那个沙滩呢，就是那个美术馆东边不是树立了一个所谓的那个五四运动雕像吗？我记得最早树立的时候好像是没有陈独秀吧，后来还是补上了，但是陈独秀的地位并不高。但实际上陈独秀他在五四时期的作用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但当年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那会儿，你要把陈独秀从还原历史事实的方式来研究的话，那么存在着很多很多的这个雷区。那么我知道，因为我跟唐先生认识，唐先生他这个研究陈独秀，他办过什么所谓的陈独秀研究通讯呐，包括还有研究会。后来就不得不通讯停办吧，研究会也没有再壮大。那么包括他自己写的陈独秀传，当然大陆出过，但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出过经过各种删改呢，他这个书后来没有总体反映出他的东西来，后来在香港又出了一本很厚的陈独秀传。那么他这书送给我了，那么我就以他的例子来讲，我说这是个高危的职业。那么汤宝林他是一个，我说扯到一个例子来讲，其实这个例子在高华史上更加的这个就是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比方我们说高华他转到中共现代党史研究以后呢，那么这个写的文章啊其实可以发表，但是能发出来的东西真是不及他写的文章。比方说他写了10篇文章，也可能发出来大概也就是一半都不到，因为他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涉及到一些问题以后，那么有些我做了20多年编辑，我知道有些东西你就怕碰到人，怕打到人，然后编辑就说是给压下来了。所以高华他做这种事情，他这个那么做的比较既高危又艰难。但是高华他就是说，我说为什么这么高，他这个高在这儿了，他是 八，研究历史，捋顺历史的发展逻辑与当下现实的关照，它结合在一起了。因为这种结合呢，它把外在的一些东西，我说外在中，比方说研究中心中共新当代历史可能有雷区，有高危，那么研究这段历史你可能拿不到课题经费，你写的东西可能也出版不了。那么对于高校来说，老师来讲呢，尽管在80年代90年代那会儿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个现在高校里边，我们知道只要在高校工作的人都知道，现在是高校是钱，用钱来砸观点，因为有的是课题经费。而80、90年代呢还好一些，就是这种多少虽然也有课题经费，也有所谓的研究导向，也有所谓的各种经济，但是这种经济比今天要少得多了。这个源于当时其实有个比较好的情况，就是我说80年代那会儿，我们有一个整个对党史一个拨乱反正时期。那么这个拨乱反正怎么来的？我就说要把话再稍稍岔开一点的话，它是我们知道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呢，76年，粉身四人帮以后，或者毛去世和粉身四人帮以后呢，那么对吧？到78年，基本上很多人在反思文革的错误。那么大批的这个在这个中国革命历史当中有过什么功勋或者是卓著战功的将领们，在文革当中都大致被污蔑为各种罪名。所以在80年代初这个平反鸦片的过程当中，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我们知道你翻翻那会儿的书，你就发现当时是回忆录比较热的时候，而且是以一种文体叫报告文学文体开始非常热闹的时候。那么这种回忆录热闹就在于老干部要写自己的历史征程。那么他写这东西的时候呢，他是为了什么呀？当然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呢是应该的，但是更重要一条，因为他在文革当中背上了很多的罪名，他写回忆录一个目的，我不能说重要目的，但是至少是重要目的之一吧，是为了洗白自己，或者说把以前的通过皆知的罪名把它洗掉。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就出版了很多的回忆录，包括有很多报告文学史的这个传记式的一些文章吧。那么你要是经历过80年代那段时间，因为我当年我就读了很多这个关于老干部的回忆的东西。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杂志叫《时代的报告》，那时候我是看了不少，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当中登了很多的老干部的一些回忆录。所以他这个在80年代有这么个风气，有这么个风气呢，因为当时是我刚才说的为了洗白，或者是为了给去掉文革当中污蔑的罪证，所以80年代有一个比较好的一段好的一个现象在哪里？就是说，在拨乱反正的过程当中，中共党史的谈论还不算什么大的进取，但是除非你涉及到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因为历史上你给他定罪的，你想做一些翻案性的工作，比方说还有对胡适这样的人。你想做一些翻案性的工作，或者不叫翻案性的工作吧，叫实事求是的研究这段历史的工作，都是比较难。那么高华他选择这个中共党史这个研究，就丢掉国民党的历史研究，然后把侧重点放在中共党史底下，我觉得他也是有在80年代这种，我现在用个词叫欣欣相融的一种情况的一种感应吧。我想这我没跟他讲过，但没跟他聊过，但是我觉得我是来看的，是我来看这个问题，这第一。第二呢，当然他知道他自己想把中共历史搞清楚以后，实际上才是搞清楚共产党的历史。好了，所以到80年代中后期嘛，或者稍微晚一点，这个高华那么就把这个 研究的侧重点转到这个中共党史上来了。那么转到中共党史来以后呢，我们想中共党史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都集合在一起的历史关键点要梳理一下，梳理一下有几个，我们能梳理好多来。比方说我们现在说的遵义会议，一直被称之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奠定了毛泽东历史地位，是个转折点吧。比方说说这个长征会师吧，也是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转折点都很多。但是再多的转折点，它也有最突出的一个，这个最突出的一个呢，那就让高华给抓住了，那就是1942年在延安的整风。为什么说这是个最突出的，就最突出的历史关节点？我们有个比喻来讲，可以说就是打开一个中共历史中一个钥匙吧。他这一年选在他研究点选在这儿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显而易见的事实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构建了以后中共的几大体系。第一个话语体系。第二个组织系统体系。第三党务系统体系。那么所谓的我们老讲的所谓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就在这个时候是明确的确立出来了。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通过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才在真正在中共历史上是站住了。所以高华他把这个点选在这个地方，那么来研究中共的历史，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的研究是带有关键性的。那么我想他的关键性，选择关键性这个点来做研究，那绝不是空穴来风。刚才说了，他的高是由他的步履和足迹一层层，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都有印记的。比方说八十年代中后期，他不搞民国史研究以后，搞中共的历史，其实从那时候他一头扎进书斋里去了。高华给我讲过，他那段时间他很少写东西，就在看各种各样的资料。那么大概读了好几年的书，那么他对中共历史基本上有这个大致的脉络了解的时候，他才把这个点选在了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所以当时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读大量的书，没有一个有各种资料所堆积起来的一个建设的基础，是很难把这个点放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当然高华放在那儿了，所以这个高华的这种，他首先把点选在这里，那么实际上是我这样说，他实际上他是对中共的历史他有了深入了解以后，他才把点选在这儿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找一个相同的例子来说，比方说像我们都大家都读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那么万历十五年这是一个点，1581年吧。他利用万历皇帝这一年嘛，他不说嘛，这也没什么大事发生，但是这一年就一件事发生了，就万历皇帝再不上朝了。那么他又对明史非常了解，所以黄仁宇把这个对解开明史的关键点放在这个皇帝不上朝这件事儿，就万历十五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利用这个点，或者说我是一个戏称吧，就是他把假如明代历史啊 或者清代历史，明清两代的历史是一棵大树的话，黄仁宇是把中间给切断了，利用树上这个年轮来一点点，一个年轮一个年研究，就切开一横断面，然后把整个明代历史，包括后期，就后期明清的走向，他都做了一些研究。所以这也是他，我们知道黄仁宇他当年做博士做的明朝的历史，他写的明朝的漕运啊什么之类的吧。那么所以他对明朝历史非常熟悉，他才能选择万历十五年这个点。那么高华也是这样，我刚才说他是经历了这么大的这个这么坚实的读资料看文件，那么他才选这个点，就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那么这是一个他学术研究的一个关键点，选择的关键点。而他选择这个关键点来研究这个中共当时历史的话，他又选择了另外一个日子来开始对这个关键点的研究。那么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高华是在1991年819这一天开始研究这个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当时他想法叫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或者叫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与毛泽东。那么当时是这个，他为什么，我们知道1991年819这个日子什么日子，是帮助中共建党的苏联老大哥解体的日子。所以这两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下，高华他把历史的关键点放在1942年，他把写作的时间放在1991年的8月19日，这在历史上都是关键点。那么他是，我刚才说他是把历史梳理历史逻辑跟关照当下现实，它是紧密结合起来的。我就觉得他从开始写作这个日子可以证明我刚才说的，或者我的推理，或者我的逻辑，它是成立的。那么1991年8月19日高华开始这本书写作，那么一直写到99年2000年出版这本书嘛，可以说十年磨一剑。我记得在香港时候给高华讲，我说你这个古人说是十年磨一剑，你我跟他讲，我说我是觉得你是三十年磨一剑或二十年磨一剑。他说那知道你读了我这本书后记了。我说对啊，他这本书的后记当中讲到了他如何来准备材料，如何从这个诸多的历史的点当中来选择一个关键点，所以他这本书才在一个一个高度台阶上达到了顶峰。所以这是我讲高华他为什么高，这是一个他的学术一个大致的一个从一个一个台阶上去达到一个学术顶峰，这个是一个方面。我讲第二个方面，高华为什么高呢？是我自己对他的书的一种理解。我觉得高华他本人呢，因为他这个读了那么多年的资料，扎扎实实看到了那么多的材料，那么他自己对这个中共历史发展啊，高华我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我再接着讲嘛。高华他对中共历史发展的逻辑啊，他是相当的清晰。我们知道历史本身发展，他肯定有他自己内在逻辑。虽然我们并没有身临其境，或者历史家并没有身临其境，但是如果你对历史的资料梳理，包括你对各种的材料的一个整个阅读以后，你会形成一个，就像每什么事情都有内部关系一样， 这个历史本身的走向，它有一个内在发展逻辑，它这个内在发展逻辑是由几对关系，或者甚至 N 对关系，那么结合在一起的。比如高华他本人对这个历史逻辑就非常清晰，比方说他在这个以前写的论文当中，高华关注的是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一个革命这个字儿，革命这个词儿，我觉得革命的词对我们来讲是，那就是耳熟能详了，中国革命嘛。当然国民党也讲自己是革命，当然革命这个词儿，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那么什么词儿可以把中共历史、国民党历史都串起来？那么高华认为，无非就革命这个词儿就能串在一起。所以呢，高华他这个把革命这个词儿一拎起来以后呢，实际上它形成了好几种历史内在逻辑的关系。换句话说呢，他把革命这个词儿拎出来以后呢，实际上看清了好几对关系。这好几对关系呢，实际上让你研究这些问研究，比方说让后来的研究者或者当时研究者从他的文章当中都能吸取到各种养分，或得到各种启发。比方说我就说我自己吧，我本人是这样，我研究的是一个，就应该说是作家这些东西。比方说当年我这个在研究丁玲这种著名作家，他的这个比较悲惨的命运吧。我们知道丁玲他当年是在30年代是以一部著名小说叫《沙菲女士日记》登上文坛，得到鲁迅的赞扬。那么后来呢，他又参加了这个左联，还当过左联党团书记，后来被捕过，而这个被捕呢是被自己丈夫给出卖的。那么后来呢，他又出狱了以后，又到延安去了，到延安牢狱里他非常理喻，还有这个称之为他说他的一支笔可以顶3000毛瑟枪嘛，对他太太地位很高。但是到了延安整风的时候，他就有叛徒的嫌疑，然后就把他整得够呛。但到了55年，就说57年反右之前，又把他定为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头目。那么到了这个57年，当然成家喻户晓大右派了，然后一直到20多年以后再平反。就这个人的命运很有意思。产生了什么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就是革命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需要那么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第二，那么革命排斥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有利，对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惩戒逻辑？就怎么来惩罚知识分子？我记得当时我就听了这话以后，就是四个字，我叫醍醐灌顶。就他在革命和知识分子这个逻辑关系上，那么他这么高屋顶的点我一下，我就觉得他。那么后来呢，我就再读他文章，我就发现，包括你们在《红太阳书》当中也能读到，他的着眼点都在于从历史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来论述一个小事情。换句话说，就做学问，他的切口小，带着天地比较大。再换一句话讲，就是他像孙悟空一样，他站在上边来看下边的历史，来看各种史料。所以他的历史逻辑，他对历史的把握逻辑，历史逻辑把握吧，他是相当高的，我觉得。这是第二高。那么第三个高呢？第三个高就是说他的做学问啊，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最高的高度。这个最高高是什么呀？就说在学界大家一个惯常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说法？就是我当年是我导师给我讲的，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导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宁可先生，他已经去世了，前几年去世了。他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这毫无疑问的，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我这么说的。这个学这个中国古代历史，包括学中国史学理论，包括学这个地理环境史，人都知道他，因为他在每个地方都有开拓性的东西。那么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导师给我讲过，他说做学问啊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说，在习以为常的材料当中发现不同之处，就是能理出一个逻辑来，然后提出自己新观点。他说这种非常难。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你发现了新材料，然后你自己发现了新材料，你取得了对新材料的解释权，然后你公布出一个材料来，也是做学问的方式，那别人都要用你的材料嘛。那他强调说第一种是最难。那么当时他跟我讲，他说这个，因为当时我学的是这个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嘛，那么他让我看陈寅恪先生的书，我上学就开始看陈寅恪的书。陈寅恪先生，他说陈寅恪先生是这样的，他用了你，他说你读了书就发现，他所有材料都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他没有什么新材料，但是他能自成一体。那么高华也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他这个《红太阳》这本书，包括他的什么在革命年代上这样的论文级的书啊，他在南京的地方，我刚才讲南京地方搞国民党史研究，档案什么都在那儿，有二档、一档、二档嘛，真的是馆都在那儿。那么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他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南京，那确实失去了这种得天独厚条件。那么高华他是把这个所失去的条件以读大量的书来弥补了。最关键的是他读的书都是公开出版的东西。那么包括你看你那个他这个这个红太阳这本书当中，你基本找不到他用的是所谓的什么，就是还没有解密的材料。他的材料都是这个大家都能看到的。所以这就刚才我说他第二，这所谓第三高嘛，他达到了做学术这种境界，就我导师说的，在习以为常的材料当中理出不一样的逻辑，然后发前人为之为发，然后得出一种新的观点来。这是我觉得高华这个他的高的一个，也是一个重要侧面吧。那么关于高华的书呢，我就不想多讲，我想大家喜欢听高华的，可能对高华都看过，尤其是这个他的《红太阳》，我想有的人可能看了不止一遍或两遍，那么当然我就看了好几遍。那么高华他这个当然其他的文章，比方说《革命年代》啊，就是属于《党史笔记》嘛，后来他去世以后不也出了《党史笔记》，在香港出的吧，应该是。大致的内容，大致一些文章，在我们看到的广东出的《革命年代》，大致当然也有这本书没收录的，那本书收录了，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读，对于专业人来讲，读他的书一篇篇读是，但是我刚才说能汲取很多养分，或者在思路上得到很多启发。那么，但是他这个对于非专业认识来讲，我觉得他读的《红太阳》一本书，我们基本上都能看出他的，我刚才讲的他的这三个高度，就这个三个高度吧，这个他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呢，这个读这本书的人，我就不用去分析了，我倒想讲一讲，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一讲高华。刚才我讲了他为什么那么高，如果讲第二个问题的话呢，我就想讲一讲高华是什么样的这个动机，或者高华他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时代，或者高华他本人他对中共党史的关注，那么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我自己呢，我觉得

这个话可以分两层意思来讲。第一层意思就是高华他知道他选择专业他肯定被边缘化。第二个层面就是说社会现实也会把它趋向边缘化。这个逻辑是相通的。所谓的现实当中的边缘化在哪里，就是你的文章写出来以后你发表不了。包括他的这个这么优秀的红太阳这本书居然要跑到香港去出，而不能在我们大陆出版。所以呢，那这个而且现在我们是有个规定的话，这是我了解的啊，就高校当中你要评职称，不管在哪个单位，科研单位评职称，在港台出的书是不能做有些成果的，不能做有些成果的。那么你的书出版了，不能作为学术成果来参与评职称，那么你还不是被边缘化吗？那就是被边缘化吗？所以高华他现实和他自己选择专业，对专业选择和现实都一起把他边缘化了。那么这个边缘化，这个导致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内心没有一种强大的逻辑支撑的话，他很难挨下去的啊。有人会说高华不是后来也是评了教授评了博导了吗？但是我觉得高华他评教授评博导，我觉得得益于非常好的一个人，这人叫董健，曾经担任过南京大学的副校长，是我国搞戏剧研究的一个著名专家，现在这老人家还在，老人家跟我关系不错，我认识的董健也是通过高华认识，高华介绍我认识，高华介绍我认识，我就是高华是向董健推荐我，因为当时我是搞现代的文学史研究嘛，那么这个董健老先生他这个老前辈，他把我邀请到他那个他主持的文学院，南京大学文学院做过一次讲座，那么我跟这个老前辈还设宴招待我，那我知道是高华的分量，不是我讲的多好，也不是我多有水平。那么在吃饭当中，我们谈的更多是高华。那么他给我讲了高华的一些情况，那么他给我讲到这么一个故事，他说，这个高华对高华的关注，他不仅是他作为当时他作为主管这个学校这个科研工作的副校长，他关注高华，在自己尽可能的范围之内给高华提供这个不被边缘的或者稍稍从边缘往里拉的一个环境，他尽了很大努力。他说另外一个人也尽了努力，另外一个人就是谁，是大家都知道的杨振宁。杨振宁是怎么尽到这个责任的，或尽到这种也起到一些作用的，是因为当时杨振宁要到南京大学做演讲，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著名的陈方正教授，我见过这个陈教授，跟他一块吃过饭。陈教授对高华的研究成果非常赞赏，他就跟杨振宁说，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到南京大学做演讲，可以是不是跟校领导说一说，要重视这个高华的研究成果。用他的话讲就是青年才俊的，他重视他的研究成果。大概这杨振宁把这话转达了，董健呢也就大概借势给高华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小环境，南京大学环境不错。而董健这个老先生老前辈，后来我跟他接触过就比较多了，这个老前辈他是特别反对学术上的党同伐异，他特别提倡学术的公开民主，所以他对高华的东西不但不排斥，他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给高华增加一些空间，所以高华他才能以这本《红太阳》这本书作为评教授的一个资格，这在高校当中恐怕也 也不多见。所以我跟高华这个在香港聊起属于边缘人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刚才我讲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根深层面在哪里，这个老前辈他是特别反对学术上的党同伐异，他特别提倡学术的公开民主，所以他对高华的东西不但不排斥，他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给高华增加一些空间，所以高华他才能以这本《红太阳》这本书作为评教授的一个资格，这在高校当中恐怕也不多见。所以我跟高华这个在香港聊起属于边缘人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刚才我讲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根深层面在哪里，其实这个边缘人还有一个层含义，这个含义在哪里？这含义就是高华这个从他出生的印记当中，实际上他一路在边缘化过来的边缘人的一个处境。比方高华他出生的第二年还第三年就开始反右了嘛，那么他的父亲就作为大右派，那么在这个还咿呀学语当中，那么还不懂事的高华实际上就背上了一种阶级的烙印，右派弟子的烙印，就是烙印吧。那么我们知道，在当时从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或者到70年代末，我们国家需要说到一个最重要的词儿，什么词儿呢？那么就像我们讲21年到49年，我们提炼一个词儿，高华提炼叫革命。那么49年一直到79年吧，或者到78年，那么要提炼一个词儿叫运动。我们不断在各种运动当中折腾过来的，但是每一次运动都会产生一批边缘人。那么高华这个边缘人的身份就在于他出生不久，因为他父亲是右派的身份，他就铁定了，或者就是不太，现在不讲阶级嘛，阶层嘛，那么他就划到边缘人阶层了。那我记得我跟高华聊天的时候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对这个边缘这个人这个词儿，他倒是比较赞同。不过他自己赞同了边缘人的词儿，但是他同时又讲出了一番让我觉得更高的道理。他说其实都是我们这些人啊是边缘人，但是不管怎么边缘，我们都是我们都是长在革命语境下长大的。那么像他这种右派的儿子，所以带着右派烙印的成长历程，像那些与那些根红苗正的孩子们成长历程，虽然这个各自的命运不同，但是他所经历的大的环境是一样的。那这个大的环境叫革命的语境，而不是运动语境。其实他说从1921年一直到79年或78年，实际上我们都在革命语境下，而且可能49年以后革命语境在某些时候可能更加的强化。所以他说我们都是在革命语境下长大的。那么革命语境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研究，我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或者思考的维度，或者思考的逻辑，基本上都带上了这种革命语境下的一种痕迹。他说没有什么或多或少， 通体上都带有这东西。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我觉得从我本人来讲也是这样。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对我们这些这个高华当然比我大几岁，大概6-7岁，那么我们也是在革命语境下长大的。那么革命的惩戒逻辑，革命的话语体系，它对一个人思维影响会有多大？我举个简单例子就好了。比方说我跟高华那时候都在香港的时候，比方我们跟香港学者一块吃饭，大陆的学者跟香港学者一块吃饭聊天，我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不同。什么叫不同？比方说我们大家肯定要学者在一起嘛，肯定要争论一些问题，讨论一些问题。我们大陆学者发言习惯什么习惯？比方说听完别人讲的话以后，要阐发自己的观点，首先要否认你讲的不对。其实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就能看出，这是一个革命话语体系产生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先把你否定了，我才能阐发我自己的观点。但是你要看香港的学者或其他国的学者，他听完你的话以后，他会这么讲，他说你讲完了吧，那么我说说我自己的观点，这观点可能跟你不同，但是可以，就是他并不是一些否定你的观点为讲话的前提。这是我讲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而且我自己看到了，包括我有时候跟高华还讲到这样的事情。那么所以就是这个革命的语境下长大的人，那么基本上都带着一种革命语境的思维。那么要破除这种思维，一个人只有破除这种思维，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但是他的悖论在于，因为大家都在革命语境下长大，那么好了，当你读到一本所谓的试图脱离这种革命语境的思维来研究一个历史事件而形成一本书的时候，那么读者那带着革命语境、革命话语体系所带着一种革命思维方式的和一种思维方式的读者来读这本书，他会具有各种各样的一种意会。什么叫意会？这意会就像人们说的，常说的，比方说对《红楼梦》100个人有100个读法。那么包括对高华这个《红太阳》这本书，他为什么那么让很多都读到？这是个奇迹啊！我就是再插一句，这比较奇迹的事情，没有哪一本书在香港出版以后，会像他这本书一样，基本上大陆学者都读到。这是个非常奇迹的事情。我们知道香港每年出很多学术方面的东西，但是真正大陆学者能读到的比较少。当然可能看专业的学者当中他可能能读到，但是一般的民众层面或者一般的学界的层面不搞这方面研究的人，他可能根本就不关心。但是高华这本书很多人都关心，不仅是这个历史学界的，也不仅是这个其他学界的。我觉得大凡是知识分子当中很多人大概都读过这本书。我举个例子，就是高华去世那天，就2011年12月26号那天上午，正好我在主持一个为杂志主持一个所谓的这个组稿会。组稿会的一个主题是这个讲那个中央一号文件的，那都参加的都很多是当年的亲历者或者经济学家。那么当时我当时在主持会的时候接到电话了，他们告诉我高华去世了，当时我就非常悲伤。回来再接着主持会的时候就非常颠三倒四。后来有朋友跟我讲，三位有时候你今天不像话，为什么这样？当时我就说，我一个好朋友去世了。然后他说谁？我说高华。我说谁？我说反正你也不知道，因为他学经济的嘛。我说反正你也不知道。然后他再问我谁呀？我说高华。哦，你说写那个什么《红太阳》这本书的事，接当时的惋惜之情来了。所以我就说，有哪个人像他这样的书，可以大家都读得到？那么这高华的书这么火，其实我再反过来要话题再接过来，就说他实际上是一革命语境 思维方式下的一种接受。这种接受啊，这种接受呢，在海外有一种有一个词儿叫阅读期待吧。什么叫阅读期待？就说你想阅读的东西，你阅读的东西跟你这个心理的思维方式，或者就是你的思维逻辑和你相吻合了，然后这叫阅读期待。就这本书恰恰是你要等待看的一本书，那这叫阅读期待。那好了，高华这本书也是这样。高华这本书它从一种阅读期待，我就觉得有很大成分上是在一种革命语境的养成的一种思维逻辑。这也不用多说，比方说我们知道高华这本书出来以后有多少人骂他，而骂他的人他的出发点在哪里？他并没有着眼于这本书，他研究历史的那点逻辑在里边，他着眼的是这本书，有人认为是对毛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了。所以这种东西从哪来的呢？就是我可以说是一种革命语境、革命话语体系下的一种思维在起作用。当然，一本书不怕骂，有骂有火。那么这部分人的骂，那么反倒促使了这本书的畅销，这是一个层面。那么还有一个层面，很多人喜欢这本书，这不假。但是在喜欢这本书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我没法做个统计，但是我相信这逻辑在这儿了。也就是说，也有一部分人，他是抱着这个阅读期待的心情来看这本书的。那么同第一部分人相比，那当然观点他俩完全不同，他是赞赏这本书的态度。那么赞赏这本书态度呢，那么实际上也有一种革命话语体系下这种逻辑思维在里面啊，说得好，很痛快，点出了问题的实质，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是另外这两派人的观点。这两派人的观点，不管是攻击这本书还是死命的拥护这本书，这两部分人当中，我觉得啊，都是在一种革命语境下的一种革命思维方式。我觉得这个恐怕得承认这一点。当然还有第三部分人，第三部分人未必没有革命语境，也未必没有，他一样在革命语境的话语体系长大的，他也一样是具有革命话语体系语境锻炼下的一种思维在脑子里有，但是他看这本书，他更多的从一个学术点来看。来读，从这本书他给你的感悟，或者说对你学术的研究的启发上来接受的。所以我想这部分人占的也相当多。你想想我们这把岁数都是我刚才讲是革命语境下长大的，可是我是对一些85后或者甚至90后他们的革命语境的时候，一种革命思维吧，可以用一个词叫或多或少可能有，但是远远不像我们这代人那么强烈。我们这种强烈的革命语境下的所谓的革命思维，实际上害我们这代人。说实在的，我们都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种革命语境下的革命思维方式是无处不在。如果你比方你要想关注一下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无处不在。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我编杂志出身的，那么当时我在杂志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淡化这种革命话语体系下的革命思维，就是一种写作方式。比方说我们一个著名的老杂文家，比方说曾延修老，他笔名叫燕秀嘛，那么他笔名一个曾延修老先生，我叫曾老嘛，他笔名燕秀，他是一个写杂文出身的一个人，而且写杂文写的非常笔锋非常犀利。那他给我写过好几篇稿子， 我好几篇我都没用。但是他是老前辈，也是我尊重的老前辈，也是有人品、骨气都非常硬的一个老前辈。但是我为什么不用他的稿子？我觉得他这个首先一种这个革命语境下的一个思维逻辑的写作，就让我特别特别想去掉的东西。但是他那个文章当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比方说我们知道写杂文，包括是在文革期间或者是在后文革时期，我们一副强词夺理的一个表达方式，什么方式？那就是一句通用的话，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这样一句话都属于特别强词夺理的一种方式，但是在曾先生曾老那个文章当中好几处都有。所以为这个事儿，还杜大正老还给我做协调。那么我讲这个例子，什么例子？就是我们这个革命的思维啊，革命已经是带着思维是无处不在的，真是无处不在。那么这个我并没有比我受的革命的语境这个影响下的革命思维不见得比别人少，也许可能比别人更多，但是这种多我觉得就让我很警惕，就我能不能去掉这些东西。所以我在香港，我记得跟高华，包括他到北京来，我们聊天聊的这个话题聊的比较多。那么我觉得高华他这本书当中，这个《红太阳》这本书，无论是比方一派、第一派，我刚才讲第一部分是怎么看，第二部分是怎么看，包括第三部分学界的是怎么看，那么这里边都带着一种革命的语境或者革命的思维方式来读的。哦，至少前两部分嘛，第三部分我觉得还是在淡化这种东西吧。那么这就一个很有趣、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么前两部分不管是左的吧，我们叫左或右吧，我一般不大喜欢用这个词儿，但是就为了说明问题吧，我还是叫左吧。比方第一排叫左，就攻击高华这本书的，要置高华于死地的。那么一部分人，那么这部分人他是用左的革命思维来解读的。那么另外一波就是我刚才说的阅读期待，这部分人的拥护高华的，他也是从或者叫右的革命思维来认可的吧。所以这种情况就很悖论。我记得高华跟我说过一段，他说他给我讲个托尔塞那句话，他说这个什么呀，这个托尔斯泰说三代成为贵族，所以这个他的解释非常非常独到的，说为什么三代成为贵族，一代嘛，第一代你是要摆脱贫困，第二代你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那么到第三代你才能摆脱愚昧。你摆脱了一代的贫困，然后摆脱了二代的奢华，一般有钱人就奢华嘛，然后到第三代过一种既不贫困又不奢华，那就是一种教养的生活了。贵族是什么呀？贵族不就是说有教养的生活吗？但是你这三代成为贵族，他是打这么个比方，他说我们父辈这代是在革命缔造革命语境的，而我们这一代又是审视着革命的语境，革命话语体系是进入到我们血液里的，这是我们二代。那第三代呢？第三代会什么样呢？第三代他说在写作上肯定没有我们都那么多困境。他那时候他就说，他说哎呀，你看如果打到第三代以后，人们还会为这么一本书，人们还会为我写这本书而出现这样的纷争吗？当然我们既希望这个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在当下，在高华他所出的这个革命语境下的所谓的思维逻辑当中，他们这本书引起反响是注定的。那么我刚才讲了，我讲的反响注定是因为它有个高度，这高度是别人难以企及的。那么对于这高度做各种左和右的解释， 甚至带有革命语境和革命思维逻辑的一种攻击或者拥护，我觉得都不是高华坦想看到的。他是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他是一个内在逻辑把握很通的一个人。那么正因如此，他的书才能写那么好，写那么高。那么所以呢，他对这就看比较淡，比较淡。但是你看再淡，你想游离于这个革命环境和革命的思维逻辑，那么好了，你基本上在这个就像一个大气场似的，或大这个笼罩下的话，这个气场笼罩下的话，你想躲开你都躲不开。我看他书，他的书的命运就在这儿，也是躲不开的，包括他自己本人的命运也躲不开。比方说高华这本书出来以后嘛，引起了世界各地，就是海内外学界的这个赞赏。比方说我就记得华东，我就知道华东师大本来想把他调过去。华东师大现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在这个中共党史领域，包括冷战史的研究，应该在中国当下是首屈一指的地方。那里面集中了大批的学者，比方说沈志华呀，比方说杨奎松啊，比方说那华东师大那个地方集中大批的学者，比方说像就是那个韩刚啊，杨奎松啊，沈志华呀，李丹辉呀，就这些著名的学者都集中在那儿。我觉得可以说，就现在是这个地，华东师大是这个，还有徐继林，还有冯小才，就这些人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我认为华东师大是当下就是搞这个现当代历史当中是中国学术界最强的一个地方，中国高校最强的一个地方，这毋庸讳言。所以当时他们也想把最强的高华也挖到那儿去，但是高华因为一直活在革命语境的下的所造成的革命思维逻辑的边缘人的状况下，这调动就没调成了。所以我想高华他这个英年早逝，我觉得跟他这个高华英年早逝，我觉得跟他这个一本书的命运和他对历史逻辑的这个清醒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然但是你接触高华这个人，他本人又是一个非常豁达温尔文雅有教养的人，但是这种有教养的人，那么他却要面对那么多的边缘的经历，那么我们因为他有教养，我们看不到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所谓的我们叫翻滚吧，或者他的内心深处的一个这种波澜吧。但是我想他不会体会不了这东西，所以我想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病啊，我觉得跟他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作为他一个朋友吧，但是我一直不敢这么称呼他是我朋友，因为我跟高华啊，我称呼他一直是有一个官称，有个词儿，就我固定一个叫高华老师，他两个字名字叫也顺，高华老师。实际上我这个人没有大大咧咧的，就很少叫他，有时候叫的比我岁数更大的一些人，我都叫就我就是按照咱们传统意义上叫称兄嘛，比方说沈志华，我93年认识他以后，从那以后我一直叫就志华兄嘛。当然如果我后来认识志华，我也不敢称他兄了，当年嘛，是吧，不知天高地厚。这个我高华说，高华在邮件讲义说我是他的朋友，但是我不敢，我一直叫他高华老师。我觉得他这样的学问，他这样的一个率先吹翻的为人，都称得上老师的一个称号。而他特别讲义后进，我自己本人就是让他狠狠的提携了一下子。比方我写那本书，就是在香港中大学出版的一本书，都他给我写了一个万字序言。所以我对他的这个 这个学养和他对年轻人的提携，我都觉得我都让我常常感动。所以每次到了他去世的日子，我就根本忘不了他的去世日子。我经常就想一想应该怎样表达自己一种对他的感念之情。我经常想一想应该怎样表达对他的感念之情。那么我们知道高华是12月26号去世的，今天呢是1月26号，也有1月26，所以呢这个我今天就给大家拉拉扯扯讲点我自己对高华的一种感受。那么这种感受也是纯个人的，当大家同意的也可以，不同意的我也希望大家拍砖。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确实第一次用微信这种方式讲的，我确实不知所措，不好意思。这个我是尽量放慢了自己的一个这个讲话的速度。说起来说个笑话，就当年小时候我这人口吃呢，俗话结巴嘛。当时这个父母很着急，找了一个训练师来给我训练我自己。那么他的方式就说让我这个什么，让我这个快说话，快说快说快说，就形成一个说话很快的习惯了。我觉得这个西北风这位群友提的问题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对高华老师这个东西啊，这个书读的也非常到位。至于高华老师提出的观点呢，我觉得一个通俗的说法来可以解释。但是我记得在91年还90年，这个北京师范大学请了一个著名的学者叫格里高里，他来演讲，我也去听了。他提出一个著名杂交理论，这个杂交理论很有意思，当时对我启发非常大。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通俗的不高华的观点来通俗的解释的话，也可能靠谱，也可能站点边吧。我觉得可以用格里高里的杂交理论来做一个不恰当的解释，就通俗的解释吧。至于我们以何种方式来达到我们现代化的目的，我想这路径有很多。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探讨不是我这个一个搞历史的人所能解答的，所以很抱歉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总体一条，我们就按照这个格里高利的理论吧，不说高华老师的观点，就说按照格里高利的理论，那么好了，那么他这个杂交嘛，所以杂交到什么份儿上，这个我也不好说，对不起。我现在回答一下李老师的这个李老师这位群友的问题。我觉得高华为什么选择这个边缘的东西，我在刚才讲的可能没讲清楚，我讲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觉得不管如何，这个高华的研究它是本着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原则进行，它我觉得是个学理性研究。那么这个学理性研究我们怎么看待，我觉得不用我讲，杨奎松也是我称为奎松兄吧，他也是现在著名的这个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老师他也写过的这个这次高华文章，他在高华这个文章当中说，他说高华的这本书啊，无论有多少可以或者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它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那么对于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来讲，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你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你可以欣赏也可以不欣赏，你可以部分的欣赏部分的否认他书中的观点，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范围来评价来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的分歧简单的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引用杨奎松的话什么意思呢？就说其实问题就出在这个边缘化的道路是两，因为我刚才讲党史是一个高危的一个研究行业，那么社会上又牵扯到一种不按学理或者不按学生研究来简单的分所谓左右问题，也形成一种边缘化。我再回答周明和吧，这位群友的话，高华讲过这个意思。他确实是，我刚才讲，我一直在讲，高华他是一个 所谓的历史想象力实际上在哪里？实际上就在于这个什么，实际上在于它这个历史和现实它的一种逻辑是贯通的。因为你对历史，对，因为对现实的关照而和历史联系起来，实际上也就我称之为也就叫一种历史想象力吧。这我再回答一下爱莲这位群友吧说的话。这个我确实说实在的，你这个中共党史啊，它这个有个最大问题在哪里？答案并没有解密。那么在某个阶段，它大致有某个阶段的研究，当答案揭秘到什么份上，那么公开资料公开了，它在这个公开资料的基础上来研究它的成果，那么我觉得它在这个情况下，它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这第一。第二，就历史真实性来讲，历史是什么？它真实性在哪里？我觉得我也算搞历史的吧，吃历史两碗饭的。但是历史它实际上是一个拼图，它是各种图给拼，各种碎片给拼起来的。那么在拼这个碎片当中，我们能最大的接近当年的历史的发展逻辑，那么我认为它就是真实的。当然会有新的材料来出来，当然过分的依赖答案就对吗？有些答案就完全的是历史事实吗？恐怕也不是。至于那个爱莲这位群友提到的第二问题，要让我总体说一下高华对毛的评价问题。我觉得你看《彩虹太阳》这本书，其实都能看明白了，我也不必再饶舌了。我觉得，好的，谢谢大家啊！我确实第一次尝试的讲的怎么样，我自个儿心里没底儿。其实我喜欢这种不是这种间断型的讲，因为他思维很不连贯。我这个人是这样，我说实在的，我是当老师出身的人，我当过5年老师，基本上讲课包括现在在各种讲座当中我都没有讲稿，我今天讲的也没有讲稿，所以我就希望这个思维是连贯性下来的。但是因为这个一下要打断一下，一下六十秒的，搞得我很紧张，讲的不好请大家原谅。